001551515140001551515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好。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大家好，我是贾静怡，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门楼诗派代表人物舒婷的作品《初春》。舒婷的文字总是美好而繁复，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舒婷笔下的春。初春，舒婷。朋友，是春天了，驱散忧愁，开去泪水，向着太阳微笑。虽然还没有花的洪流冲回冬的镣铐，奔袭着酩酊的芬芳泛滥在平原山坳，虽然还没有鸟的歌谱飞溅起万千银珠四散在雾蒙蒙的拂晓，滚动在黄昏的林荫道，但等着吧，一旦惊雷起，乌云便仓皇而逃，那是最美最好的梦呢。也许在一夜间辉煌的来到，是还有寒意，还有霜世的烦恼。如果你侧耳倾听，五老分上狂风还在呼啸，站立的山谷啊，仿佛也一起嚎啕。但已有几朵小小的杜鹃，如吹不灭的火苗，使天地温暖，连云儿也不再踏飘。有人让我们说，春天之所以美好富饶，是因为它经过了最后的料峭。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春光正好，人保直销车险，请您去赏花。到期未投保车主来电成功测算车险保费，就送春季赏花游园双人套票，浪漫花海，萌宠乐园，让我们出发吧。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目前鼓楼东大街、鼓楼西大街以及地安门外大街双向行驶不畅，景山西街、北池子大街、东华门大街、王府井西街、南河沿大街、正义路以上路段都是双方向行驶缓慢。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 对不起，我要向你道歉。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只能用声音陪着；在你最饥肠辘辘的时候，我还满口的外焦里嫩，汁香浓郁，甜糯软滑；在你工作满满无暇休息的时候，我还给你推荐那么多刺激好玩你没去过的地方。我真的错了。 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再说一遍， 目前鼓楼东大街、鼓楼西大街以及地安门外大街双方向行驶不畅。 你要读出特别遗憾的感觉，特别为大家着急。 景山西街、北池子大街、东华门大街、王府井西街和南河沿大街、正义路以上路段也是双方向行驶缓慢。 人都堵着我，鼓什么掌啊？反正就刚路况信息报得太快了， 哎， 听不着。 好嘞，我接受批评啊。 对，你假期呢就要有这种特别悠闲的感觉， 嗯， 有假日的感觉， 哎，就是冷了点。 没事，我们直播间暖和呀。 那倒是啊，所以大家呢可以通过观看视频直播，看看我们大汗淋漓的样子。 一会儿倒是真会有啊，哎，真的真的，今天好玩，今天好玩。今天直播间视频直播是来着了， 对， 建议大家在收听音频直播的时候同时看看我们的视频，会非常好玩的。 哎，就是过了这站可能就没了。 对，我们都是穿着运动服来的， 是 今天一定要运动的大汗淋漓一下。 今儿这期节目绝对是为了我们组织的那两个健身群而准备的， 而且我们今天有一个目标，就是今天我们主持完节目之后微信步数能上10000。 对， 现在可以开始走了，我觉得。来听首歌啊。欢迎各位在假期的时候继续锁定我们的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各位假日快乐，我是夏明。 大家好，我是熊丽。 哎，今天带着大家伙咱们运动起来。 哎，真的，一到了假期之后呀，我发现运动的热情呢特别的高涨。比如说我们两个健身群今儿早上6点钟就开始了 啊， 呵 啊， 现在健身群不光是提醒我健身，还是我的闹表，一到6点钟滴滴滴滴心细细就来了，然后一看大家都在里头开始晒自个儿的走路的步数哈，我躺在床上就想，呵，冷不冷啊？再一看外头的天气，哇，-12度的。 呵，哎，你不是健身群的头吗？怎么都一直躺在床上呢？ 因为我的健身是从晚上开始。 啊，又说。 说啊。 哎，那你晚上都怎么健身呢？现在 就是我跟你说呀，平板支撑啊。 就板撑着呀。 然后呢，还有一套这个锻炼腰身的动作， 有胸有， 真的20分钟解决所有问题。哎，跳舞都不算什么了，就郑多燕那个不是，我跟着跳不下来，刚开始对我有点难。然后我做的是专门有这个朋友给我指点的，说可以瘦这个腰腹的。 哦， 我做了一下，每组20分钟，挺累的。 管用吗？现在 我刚做了几天嘛，从4月1号到现在。 嗯， 目前看，反正刚刚我们的嘉宾一见我，第一句话是，哎，瘦了。 嘉宾见谁都这么说啊？ 不会吧？至少没说你瘦了。 主要今天老师是第一次见我。 哦， 哎， 对，他之前比这个是瘦点儿，你知道吧？嗯， 最近是胖。 自打组建了一个旅游群之后，他就开始胖了。 啊，现在也是一直在想办法瘦下去。 嗯，所以你看，今天为什么安排我俩上节目呢？ 对， 就， 我们是有需求的人。 对，我们是我们整个吃喝玩乐大搜索主持群体里的困难户。 但是我们是能够坚持的人。 对，我们是最能够看到效果的。嗯， 呸，我们俩脸真的是真的能坚持的，应该是花花和孙涛，人家倒是一直坚持着。咱俩真没 不是，我跟你说，给他们俩定减肥计划不如给咱俩定减肥计划有成就感。 咱俩代表未来， 咱俩只要一坚持一个月效果明显，他俩瘦得跟火柴棍似的，坚持仨月都看不出来。 哎，所以就是现在提醒各位商家们啊，你要想冠名的话可以冠到我们俩头上。 哎，对对对对对， 我们是疗效， 没错， 对不对？ 就我们可以用自己然后为您做一个活招牌， 没错，啊， 然后我们的咨询电话可以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哎，微信公众号是 CHWL876， 然后说我要赞助。 哎， 来，我们今天特别请到的我们的专业指导，北京体育大学的体能训练博士方华。 哎呦，欢迎方华老师。 大家好，我是方华。 嗯， 哎，你说我们两个在减肥计划或者训练计划上 有潜力， 是有潜力吧？ 对对对， 是吧？ 肯定的。 您是不是一看我，其实我虽然有点胖，但是一看也像是运动的人。 对， 就是整个这个 嘴像是运动的。 这个像是这样，就是如果本身现在没有这种规律运动习惯的人， 嗯， 其实你们坚持下来的话，这个效果会特别明显。 嗯 嗯， 确实是我，而且我是稍微一动就瘦，而且一瘦先瘦脸。 哎，我也是。稍微一动就瘦，一瘦先瘦脸。 哎， 所以这么多年我都没动过。 我也是。 哎，但说真的，我今儿瘦的刺激了。我今儿看到了一幅这个对比图，就是我的健身房的那个健身教练发的。同样的体重，同样的人，但是健身前和健身后视觉明显，就视觉有了明显的区别。 嗯、 就同样是57公斤，可是健身后的57公斤看着好瘦啊。 对。就是所以其实不能光是用体重去判断，还是有这个身体成分上面发生了改变。所以如果肌肉增加脂肪减少的话，很明显那个体型的变化特别特别大。 嗯， 然后从这个我们说这个就是塑形的角度来说，就特别令人满意那个效果哈。 嗯 嗯， 而且健身啊能够让脸变得小，因为你的块大了，他们都说穿衣服好看，块大了显得脸小。 对啊，而且就是全身一紧也会显得脸小。 对，而且显得倍儿精神。 白话， 对，就是看着倍儿健康。 对呀、啊， 皮肤也好。 我刚才跟华哥说呢，我说每次一见你就特别开心，他说为什么呀？我说就一种阳光的感觉，迎面扑来。你不要再在我旁边跳老年 disco 了，这个没效果，你知道 吧？我先热热身。 你这转呼啦圈呢？对，所以大家真的一定要看我们今天的视频，因为稍后我们会在节目里给大家展示很多的动作。 对， 我们专门请到了我们的展示模特夏小胖，给大家做展示。 这样，咱俩今天 PK 一下。因为咱们聊的这两个，我觉得其中至少有一个它有好多有难度的动作。 哎，我们俩这样，一方面代表普拉提，一个人去学瑜伽，从我们两个展示的动作上来看这两者到底有什么区别。 你是女的，你先选一个。 我肯定选，哎，哪个简单？ 都不简单。 相对来说 哪个接触过呀？练过一点普拉提吧。普拉提 是吗？就哪个对柔韧性要求不是很高？ 相对来说普拉提。 哎，行，我选这个。 那我就瑜伽。 对，你是一灵活的胖子。 哎，行，那我柔韧性特别差。 哎，不，你肯定比我好点。 我是真没接触过瑜伽，普拉提我原来练过。 哦，真的吗？ 但后来我看了一下，因为我是就是运动的理论派啊，我就看什么运动之前，我先查他的资料。我查完普拉提，我发现我原来做的那普拉提根本就不是普拉提，就是跳了一段操而已，就有点像郑多燕的那操。 是吗？ 就是一老师跳着我们那时候音乐，还是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然后拿着那种小哑铃什么的做各种的动作，坐下来倍儿累，20多分钟，哇，真的也是大汗淋漓的。 哎，你脑袋上也绑一发带吗？ 他们都把他们说这个普拉提特别适合男生做，还说好多打篮球的那个明星们全都做普拉提。 哎，我跟你 我也去做了， 我是学过这个瑜伽的、 哎、 但是学了几节课我就放弃了，到现在那卡还在那儿呢、 嗯、 为什么呢？因为第一我柔韧性不好， 嗯， 所以我老被别人笑话， 嗯， 主要我选的这个陪伴我一块练习的也不是什么 不是正经人， 不，也不是什么正面教材，你知道吗？就太好的朋友，所以他老笑话我。还有呢，就是做高温瑜伽的时候我睡着了，然后过了一会儿旁边的朋友把我推醒了，哎，老师没法气瑜伽去，呼噜声太大，我操 老师把温度调低一点 有助于睡眠一点，所以现在谁一说失眠我都告诉他们去练瑜伽吧，特别有助睡眠、 嗯、 但是从那之后我就放弃，因为我还是有自尊心的，知道吗？ 哎，说起瑜伽大多数人都知道、 嗯、 大概都那特别有名的那几个动作都能做出来几个、 嗯嗯嗯、 但是 你做一个，你说一个， 就是那个你叫什么避雷针两只手这样，然后脚放在腿的内侧这边， 嗯， 对吧？就 这叫竖式，竖、 哦、 一棵树，对， 竖式，对，反正就是类似于这样。还有什么，趴在地上的有那种什么眼镜蛇， 嗯， 对吧？那个不也是普拉提吗？ 嗯啊、 不是瑜伽吗？ 瑜伽 吗？ 瑜伽，嗯、 还有这个后羿射日， 嗯哼， 这个， 对吧？对，哎，你做这个做的最标准， 是吧？ 嗯， 其他的就不太知道了。 哎，咱们一会儿这样，一会儿让芳华这个教我们点这个动作。所以呢，亲爱的朋友们，今儿你们来着了哈，大家呢可以把自己的一些健身方面的困惑告诉我们，我们请芳华呢给您一个指导。比如说我多少斤， 嗯， 体脂是多少？即便不知道体脂的，比如说我多少斤，我想有意识的瘦瘦肚子、瘦瘦胳膊， 嗯， 就是把您的需求提出来。我们呢真的是请到了芳华，挺不容易的。 对， 就大家可以呢得到这些专业的一些这个指导哈， 就算是私教 了。你想，你外头私教一堂好贵的， 那倒是， 对吧？所以我们今天请芳华给大家来指导一下。还有呢，就是从四月一号开始健身的朋友们，尤其是我们健身群里的这帮听众朋友们， 嗯， 你的效果怎么样？拍张照片给我们， 嗯， 啊，别光顾着出去玩不理我们了， 嗯， 我们也不容易，是吧？ 是的， 在这陪着大家的，让我们感觉到你们的存在， 对， 挥起你们的双手， 热闹起来。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啊， 嗯， 伸出你们的小手，让我们看见你们。 对，来再看一条这个信息啊，大家也准备一下，来，你热热身，先准备一下啊。 好。 我们接下来呢要跟大家说说这个我们电台的一件特别重要的事儿，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火热进行中，北京地区落地海选将于4月14号、4月15号、4月21号举行。大赛倾力打造活动主题曲《贵妃的耳朵》MV， 汇聚了北京电台知名的主持人，活力展现新一代广播人的风采，为参赛选手助威，为梦想加油。您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观看精彩视频，了解大赛的活动详情，您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10-8501-3045 8501-3045。特别要感谢一下西大望路甲22号北京朝阳和声会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 好， 这个活动非常非常有名，我们现在很多著名的同事都是从这个活动脱颖而出的哈。 对， 所以大家呢真的是可以这个报名的参加一下。其实我还在想我能不能退回去再参加一次比赛，但是我一想我肯定被排除在100名以外算了， 年龄都不合适。 寂寞无人相告说，丽呀，我有一女同志高温瑜伽去3次，3次都睡着了，所以也不去，场面老尴尬。 有人陪伴你了。 对，我发现每次我一说到我的一些经历的时候都会有共鸣。上次我说我一跑步就浑身痒痒，痒痒完就恶心，当时花花和芳华还不相信，他们两个瞪着同龄般的大眼睛问我，意思在说怎么可能，结果马上刷刷刷好几位听众说他们跟我有一样的感受。 哦呦， 还说这是一种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就是不适合跑步症。 对，就所以昨天，因为昨天我陪家里人去医院，在医院你想要上下挂号刷刷刷跑跑跑就没停啊，哎呀，然后出来之后就浑身痒痒，我开始蹲那儿挠，你知道，然后我家里人就问我说你怎么了，我说不行，今天走多了，然后呢有点痒，然后蹲那儿开始挠。 我们家人看说，要不你挂个皮肤科你去看看去。特别没面子。然后那个好了，言归正传啊，我们今儿呢要从瑜伽和这个普拉提开始入手，因为这两种运动是现在非常普遍的。 是的，是的， 就是比较流行，然后瑜伽可能大家知道的就比较早哈，应该是80年代，我们应该就看过电视上有这个蕙兰瑜伽，我不知道你们还有没有 印象。记得记得，有 ，有一女的坐海边， 对， 然后 特美， 对，戴一个花环， 对对对， 然后就在 穿着那白衣服， 对，然后当时我们可能就开始知道有瑜伽这样东西，然后呢，但是大家我觉得不一定开始练哈，但是慢慢的到90年代、2000年以后，可能练习的人越来越多，但是相对普拉提呢，我觉得可能近几年大家才听到这个名字，甚至刚才我有些朋友还在说普拉提是什么呀，我们也不是特别的了解，就是看起来好像很多动作或者练习形式上其实是有相似的地方，所以很多人可能甚至现在也还在误会，觉得两个是不是同样的东西，那确实有一些练习的姿势上是有相似甚至是一样的，但是呢他们因为是属于不同的体系，所以其实在这个训练的重点上可能就不太一样，会有所区别，就哪怕是动作看起来是差不多，但其实呢可能大家强调的练习内容上还是有区别的。那瑜伽呢大家就是知道这个概念也比较长时间了，其实可能大家看到就是很多跟柔韧性相关的比较高难度的一些动作。那个呢其实现在很多把它翻译成叫体式，就是叫 pose， 我们说摆 pose， 那就是那个一个姿势一个体式的意思。那实际上呢其实它是瑜伽训练里的其中之一，其实瑜伽呢它主要会练三个部分，一个叫 pose， 就是体式姿势，当然那些看起来就难度很高，对柔韧性的要求很高。另外一方面训练呢它叫 呼吸，所以在瑜伽里面它要配合很多呼吸的方式，有一些说哎可以让你加速身体的循环或代谢，可以让你身体什么降温啦清凉啊，夏天练比较好，有一些哦放松的过程当中配合什么样的呼吸就可以让你整个身体处于一种特别平衡特别放松的状态，所以它强调很多呼吸的模式。那第三个瑜伽里面训练的部分呢叫冥想，meditation 冥想， 对，我就冥想的时候睡着的 对，那个是特别安静特别放松的一种状态，所以很多人可能真的在练的过程当中就睡着了。实际上呢这三个部分刚才咱们讲的体式呼吸还有冥想就是瑜伽里特别强调的三个部分，就缺一不可。其实不是像咱们想象的说我摆一些姿势摆一些 pose 就是练瑜伽了，其实如果从完整的体系上来说这三个部分都应该练， 是结合在一起的， 结合在一起，所以它才达到一个就是身心比较平衡和统一的状态。不光是练一些动作。 哎，我能问一下什么样的人适合练瑜伽什么样的人不适合吗？ 其实没有特别的说什么样的人群，就是男女老少或什么情况。但是呢，我觉得因为这个瑜伽它毕竟有一些动作对柔韧性是有要求，甚至有一些动作幅度是比较大的。那比如说我们身体某一些关节有可能出现损伤或者关节活动受限的人，那你在训练的时候就要注意。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那我们在做很多瑜伽练习的时候可能身体需要往前弯曲，但是可能如果你有腰椎间盘突出的人，那你就不能做这种身体前弯的动作，那就要特别小心了。所以其实呢大家知道椎间盘突出的人其实多做一些柔韧性的练习，什么做拉伸啊，其实对他是有好处的，可是呢可能某些动作某些姿势就恰好不能练。所以我觉得不是说特定的哪些人群或者哪动作绝对不能练，要看每个人不同的身体状况。 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瑜伽也有很多的分支，比如说哈他，对吧？还有高温，然后还有什么呢？反正就这种不同的瑜伽，它的侧重的培训的或者侧重练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吗？比如说有侧重于冥想的，有侧重于呼吸的，还是说它是效果是不同的？ 其实应该一个完整的瑜伽体系，三个部分都会强调，只是我觉得因为这个来自于就是很多年前的一种训练模式，其实它慢慢的就会有不同的体系，可能某一些老师他强调的东西不太一样，就好像我们等一会儿说的普拉提也是一样的。其实慢慢的它也会出现了很多不同的分支，其实就是从最早的那个创始人普拉提，其实这种练习方式它之所以叫普拉提，就是因为它创始人叫这个名字，叫约瑟夫普拉提。那从他最早创造的这一套动作到现在慢慢的演变过来，就是他的徒弟可能又有不同的改良，那个动作上就有一些变化，所以也成立了很多不同的普拉提体系。但是总之大家练习的训练的核心的内容是不变的。那这个普拉提它最主要强调的是什么呢？就是一些深层肌肉的训练啊。其实它的来源呢就是主要是一个，就刚才说这个约瑟夫普拉提，其实他本身是一个体弱多病身体特别不好的人，然后从小呢因为他就是身体特别虚弱，所以家里人就想让他多锻炼，就是什么武术啦各种不同的这种练习形式体操，然后去让他尝试。最终呢他就是挺善于运动的一个人，然后锻炼到就是身体状况还挺好的，然后后来就开始打仗，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然后当时他是在这个军营里面就帮助一些受伤的人去恢复，所以大家可能你看到有一些普拉提训练的器械，有一个器械就叫普拉提床，其实它的名字叫 reformer， 但是现在大家翻译过来觉得它那个名字翻译过来叫什么重组训练器比较绕口，很多人一看那个就挺像一张床，所以就叫直接叫普拉提床， 特像腿断了往那一挂腿的那种。 对，其实就是当时就是这些受伤的人躺在床上去做训练，然后吊一个绳什么的，把那受伤的部位他抬不起来怎么办呀，把他拿那些绳子给他吊起来，所以现在那些训练器材上仍然可以看到之前的那些痕迹，有一条绳有一个弹簧什么的，就特别像在一个床上在训练，所以是这么来的。 所以它相当于一种运动疗法， 就是康复训练嘛。 对吧，甚至是到现在其实普拉提就是还是在康复的人群当中应用的比较广泛。然后到现在呢就是越来越多的人当认识到它的好处之后呢，你像后来因为这个约瑟夫普拉提他就移居到美国去了，然后就现在在美国就是很多他的流派他的徒弟又在不断的去发展这项运动，现在呢几乎在美国的各种舞蹈学院里面都会有普拉提这门课。 就是这些跳舞的人， 对 他就特别强调这个核心训练。为什么会这样？大家觉得肯定很难理解哈， 啊， 就怎么联系在一起？因为跳舞的人其实他们柔韧性特别好。 是的， 那咱们以前理解跳舞的人最适合练瑜伽了哈。可是呢，因为他们柔韧性特别好，反而可能会导致有一些关节活动度太大了，反而容易导致受伤。所以就需要这些深层和核心的肌肉更好的去保护，去稳定他们的关节啊。结果现在呢，就变成很多舞蹈学院的必修课。那这些人就一边练舞蹈，一边同时训练这些深层肌肉。其实对于他们就是整个跳舞，还有包括这个运动员整个这个运动表现方面都会特别有帮助。刚才那个你也在说好多这个篮球明星什么的， 对， 咱们看到很多报道说那些运动员其实在平时练体能的时候也做很多普拉提， 都练那个练核心嘛。 是是是。 所以我总结了一下，就是像瑜伽呢，它比较适合于就是追求安静和冥想的这种，因为你想瑜伽它起源就古印度的哲学派系起源的，所以它可能更多的是那种安静，渴望内心宁静下来，然后呢对于呼吸控制比较有要求的，然后善于冥想的人比较适合去练瑜伽，然后希望能够在运动的同时，然后呢得到这个自我身体的一个修复的这种，包括呢 原来有残缺，靠练普拉提它渐渐的完整了。 对，还有一部分， 咱俩选的特合适， 咱俩还有一部分就是像我这种柔韧性不强的但是还想美一点的都适合练普拉提。 对 吧？ 也对吧？ 对， 挺好，挺好。 你适合冥想， 我适合冥想的，我是冥想派。 那我们一会儿这样，我们呢可以一会儿让这个芳华给我们就一些常见的实际动作，然后看一看普拉提和瑜伽都有哪些不同。然后呢，我们派出我们吃喝玩乐大搜索节目组最有颜值的、最爱运动的两位给大家做展示。 可以。 那你笑得这么心虚啊？你对得起 Ducky 为了流量看咱们吗？是不是？ 我关了不费啥钱呢？说到这两个，我觉得因为普拉提我刚刚说了，我练的那个我觉得不是正宗的。后来看了之后，人家是借助器械啊，或者在垫子上完成一些动作。我不知道他的音乐的那个参与度到底有那么高没有，但是瑜伽是一定有一些音乐呀， 对啊，就有助于冥 想，特别安静的音乐， 就是最常听到的，就是那叫什么来着，就什么自然的那叫什么来着，那个音乐，我们原来朗诵的时候老用那类似的那种音乐，然后就老是类似于冥想的那种，什么小桥流水的、森林的、树叶的、鸟叫的、大海的，是吧？ 对。 就是一般瑜伽里面可能就会配合一些比较放松的这种音乐。普拉提里面说实话，就最初这个创始人在创造这项运动的时候是没有音乐的，然后其实现在慢慢在改，可能有一些人上课也会配一些音乐，但是大部分的普拉提老师一般不太用音乐。那在普拉提里面其实比较流行一句话，就是说呼吸就是最好的音乐。实际上因为普拉提里面它对这个动作里面每一个动作每个阶段应该是配合呼气还是吸气都有挺严格的要求，包括他在做一些动作的时候，其实呼吸是可以帮助他更好的坚持下来。你比如说普拉提里面有一个特经典的动作叫做100次，等一会儿你们要试吗？ 他是 谁是普拉提？ 他是普拉提， 普拉提队的， 对，他是普拉提，一会儿试一下 100次哈。 100次 我看到了你眼神背后的内容。 然后这个其实他这100次其实不是动作做100次、 啊、 你害怕哈、 啊、 其实他是要配合呼吸，这个呼吸算在一起是100次。 哦，这个他会 啊。对，我所以5次呼5次吸这个配合呼吸，其实这个时候如果你 来，我们这么着， 一会儿咱就100次啊， 先进广告、 啊、好。 天到气儿燥，踏青郊游春光俏。 春天是万物复苏的日子，也是您户外运动踏青郊游的最佳季节。北京电台携手八达岭奥莱温馨提示，阳春三月好，运动正当时，让我们一起放开脚步不断前行。 3月17日至4月7日，八达岭奥莱春季户外嘉年华，消费满2000元返100元运动户外品类电子礼金，多买多赠，还有轮滑障碍赛和房车露营节等您参加。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吉达，八达岭奥莱。 春夜时节，从不担心天气与路况，因为 Jeep 4x4 SUV 智能科技体系，更多安心，更低油耗。现购买 Jeep 指南者及自由光至高享购置税、交强险、车船税等5大税险减免，相询 Jeep 经销商。 一家一团去旅行，中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Hello everyone. My dream is to become an ambassador. So can 让孩子自信飙英语，力步英语。 We love first sleep. Join us.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三月踏进北海边，寻到春烟流入眼，我听你唱惊喜，终于下车闲谈，红星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眨傻眼，饺子上红绿玉签儿，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儿，古城春风得意时，微光过半耳边。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旅游城市天气预报，我们要请出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全工为我们介绍一下。全工您好。 哎，您好。 您好，接下来时间交给您。 好的啊，我们先来说一下北京的天气吧。那么明天啊，伴随着冷空气的补充南下，早晨到上午这段时间呢，北部山区啊还有一些雪花飘落。那么而且呢，从早晨开始啊，风力加大，白天的风力啊有4到5级，在郊区呢阵风有7级左右。较大的风力啊要持续到明天傍晚以后啊才能逐渐的减小。明天这个气温啊也不高，预计最高呢只有11度。那么气象台呢在下午5点啊也发布了大风的蓝色预警信号，提醒大家呢这个体感温度是比较低的，明天外出啊要注意防风保暖了。7号上午呢还有3、4级的偏北风，预计呢最高气温为12度。总体上看这两天主要是气温低迷，早晨的气温一般在3到5度。天气啊还是挺冷的。那么从天气趋势来看呢，8号星期天一上班，北京天气晴好，随着冷空气的远去呢，气温将明显回升，最高气温呢就可以达到17度，天气啊就变得这种温暖和舒适了。这是北京的天气情况。那么再来说一下全国的天气，今天啊从黄河以南到长江中下游地区是大范围的降雨天气，下午2点像南京、武汉、合肥的气温啊只有7度，天气也是显得格外的阴冷。那么明天呢降雨范围缩小，主要降雨呢就是出现在江南的中南部地区了。要注意的是呢，随着冷空气的南下啊，明天长江以南地区的这气温呢会进一步的下降，尤其是江南南部这个气温下降明显。最高气温20度线啊将撤退到华南的北部，在省会城市当中呢，像贵阳还有昆明的最高气温啊都会从今天的22到25度跌到明天啊也只有啊12到15度了。所以啊明后两天要前往这个江南旅游的朋友也要注意啊添衣保暖。主持人。 嗯，好的，谢谢全工非常详细的介绍，那明天我们继续连线，谢谢您。 好，再见。 再见。 出行好伴侣 ,876 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30又30， 干嘛呢？ 去年洗车花了1000多， 没买人保直销车险吧？ 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就送全年免费洗车，一周洗一次，一年能洗50次，全北京车主都在抢。400-1244567。 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鼓楼东大街、鼓楼西大街以及地安门外大街双向是行驶不畅的。另外呢，景山西街、北池子大街、东华门大街、王府井西街、南河沿大街、正义路以上路段都是双方向的行驶缓慢的路段。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春光正好，人保直销车险，请您去赏花，到期未投保车主来电成功测算车险保费，就送北京鲜花港郁金香文化节双人套票，浪漫花海，萌宠乐园，让我们出发吧。人保直销车险， 1234001234567， 人保直销车险，万家网点急速理赔，先赔付后修车，上门代办理赔，上门代办验车，用车服务一键代办，车险选人保，一年没烦恼。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来，各位啊，准备好您的手机，下载北京时间 APP， 找到视频直播。现在我们正在直播啊，我们的节目。接下来马上神奇的事情要发生了。 对，今天呢，夏萍和熊丽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我们非常非常和蔼可亲的，然后这个手下留情的体能训练博士美女芳华。 嗯， 稍后呢会在节目当中呢，她指导我和小胖呢各自完成所代表的派系。 对。 小胖 手下一定不要留情，真的。 你考虑好了？ 我考虑好了。 对， 豁出去了。 我跟你说，瑜伽对于柔韧性的要求是很高的。 没事，普拉提100次，我觉得也挺难的。好啊，先从普拉提开始。 我跟你说，今儿看视频的朋友绝对抄着了， 哎、 真的啊！ 赶紧的，赶紧，家里边有电脑的，打开搜索北京广播网，里边有视频直播的页面啊。 嗯， 先是100次，你去吧。 对，这样这样。当然，大家如果在健身方面有任何的问题，包括呢，比如说 这我来说就行了 啊， 去吧去吧，做准备活动去啊。大家如果 我告诉你，为什么要豁出去了？ 有什么健身的问题？比如说您现在健身遇到了什么困惑？比如说跑步也好啊，或者您做瑜伽、做普拉提有什么样的疑问啊？或者您现在，比如说我现在有点瘦，我想增肥，我现在有点胖，我想减肥。不，等会儿，那个您就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这个 CHWL876，来来来，100次，方老师，这是什么呀？你别说话，反正也听不着。100次是什么呀，方老师？ 得先躺地上。 先躺地上。 不是躺的吧？要一不躺的，普拉提大部分都是垫上运动，站着的。 有能跟椅子互动的吗？我们这儿椅子不少。 椅子的， 来个跪姿的也行。 跪姿的。 我们摄像小哥乐了啊！ 很地下实在不行是吗？地毯太。坐着呢， 坐着行， 坐着行，坐着行， 坐 着行，坐 着的吧， 嗯，坐着行，来来来， 怎么坐着？盘腿坐吗？ 你坐着，对，不用，两腿伸直坐就行， 两腿伸直，面向镜头啊， 两腿伸直，面向镜头，然后把腰直起来。 我换一个合适点的音乐啊， 对，这个。啊，这样已经累了，还没开始呢。这个动作叫做脊椎旋转，就是我们做一些可以让你增加脊椎的活动的动作，好吗？然后那个你先坐直了，所有普拉提的动作其实它要求就是有一个拉长的感觉，所以有点像咱们以前说头悬梁锥刺骨，头悬梁那个头上有一条线拴着你，然后那个整个人就坐得特别直，然后两只手打开，在身体两侧举成一个 T 字形，掌心朝上。 掌心朝上， 然后肘关节稍微放松一点， 肘关节 不用绷得那么直啊。对，好了，然后在这个位置呢，你就尽可能的就是先吸气做准备， 屁股离地， 好像变形了。吸气准备，呼气的时候向你的整个身体向左边旋转，转要转动， 知道哪是左？ 对，那个要对对对，不，我光是头转不对，要整个身体带着转。身体都要带着转哈，所以这个是看你脊椎的活动度，哎，然后一边吐气一边向左边转两次，一次两次，第二次加大幅度，对，然后吸气回到中间，然后向右同样动作啊，吐气，然后转两次，对，幅度越来越大，好，吸气回到中间，对，然后吐气，对，两次啊，呼气的时候这样，两次，你吐出来的，你吐气吐得越多，你的动作幅度也会变大哈。然后做6到8次，啊，腰背挺直了好吗？然后那腿脚尖朝上，腿伸直，哪里疼？ 哪儿都疼。 可以了，那个先放过你。 能看到额头上都冒小珠珠了。 对。不，为了让你别一会儿蹲那儿开始挠，那先放过你，这节结束了好吗？ 我们让芳华老师做一个标准的吗？ 哎，行啊行啊，芳华老师您来。哎， 这个究竟是练什么呢？一会儿让方华老师来给我们解释一下。刚刚熊丽其实就是坐在地上，双腿伸直了。 我先说一下我刚才做这组动作的感受啊，就是当我坐下去之后，然后呢腿伸直的那一瞬间，首先呢我觉得真的是，我还是挺听话的，就是脚尖在往前找前面的那个劲儿，然后呢手再打开，但是就那样我已经觉得好累啊，就是那个就是整个的腰部、腿部还有这个就整个脊椎的这个部位都很累，因为它真的是在往向上走那个力。然后当呼吸的时候，我发现我的节奏就乱了，我不会呼吸了。然后你就会发现在转的时候，那个腰椎它越往后转就难度越大，所以刚做了两三组我的汗就已经出来。别看是一简单动作，其实真的挺耗费体力的。 哦， 我们请方华老师做一个那个好看的。 这个其实看起来还蛮简单的。 我们怎么可能允许我们坐下您不坐下这种事儿发生呢？ 然后这个坐姿哈，然后腿尽量的伸直，然后腰背也要挺直。刚才说 的就像方华老师说的，腿要伸直，双手打开，整个笔直。对对对，看方华老师做就觉得特简单，真的特简单。 我是觉得方华老师做起来特美。 准备哈，呼气就往旁边转，这样。 就是吐气的时候随着转身转身，然后动作一定要慢。嘘， 不是，我跟你说我就是被你误导的，人方华老师说是嘘，然后这是两下转，两下转到这边，不是嘘一下，知道吧？ 我说嘘嘘了。整个的上身其实是保持直立的一个状态哦，腿也要尽量的伸直。这个， 哎，这我会了。 这个好，你再来一遍。问一下方华老师，这个是不是属于普拉提里边最基本的一个动作了？ 是 吧？ 就是基本上，因为他坐姿的相对来说比较少，然后大部分他要平躺在垫子上，躺在地上。 嗯， 因为其实普拉提在初级里面一些垫上动作呢，他没有额外的器材帮助，所以主要都是靠对抗自身的重量。这次怎么样？没看到。 就是方华老师做完之后吧，你再做就感觉好猥琐的感觉。我是瑜伽派的，这个我才不信。 小孩，你去， 我腰不行。 你去做一下这动作，去。 腰 不行的更应该做这个。 尽量。哎，我们现在由小胖来表演啊！我觉得这是我们进入2018年以来吃喝玩乐大搜索带来最大的变化。 我们都站起来，都快站住了。 哎，小胖，你坐直了。你别往后躺，这个不是躺的动作，这是坐的动作。对， 不行，我肚子 没事。你要感觉，哎，我跟你说，你要感觉，你 坐直了是什么感觉呀？就是没直，你没直。 你看，你还是没直。 这个背呀，这里应该是直的。 我 如果真的直不了的话，你可以把腿先屈嘛。 我给大家来描述一下现在的感觉，小胖压根儿就坐不直，所以方华老师告诉他，只有屈腿才行。 然后，哎，现在就坐直， 哎， 对吧？ 哎，你比起我差距太大，来，来， 感觉像生孩子似的。 吸气，吸气，吸气，吸气，吸气， 然后继续准备，呼气，往旁边转，对，然后吸气回到中间，然后呼气往另外一边。 哎，小胖，我觉得你的肚子没转过来，你得保证肚子也转过来才行。 肚子好 哎，那你刚好就站在那儿。接着，这是普拉提的一个动作，它主要练习的就是脊椎的这个，是吧？ 对，让我们脊椎有旋转能力。实际上，咱们刚才说的那些深层的肌肉，就是让我们这个整个的核心，就主要是腰椎的部分，它在有保护的情况下去做各种运动。因为如果没有保护的话，我们就可能在做运动的时候就容易导致一些受伤的情况。所以其实呢，你看我们刚才说要把整个脊椎立直，保持在一个很正常的一个姿态下，然后呢，那我们那些帮我们控制我们身体姿态的深层肌肉已经在收缩了。你也出汗了是吗？ 出了。 刚才转一个，他连坐都没坐，刚一坐下去的那一瞬间就出汗。 而且我觉得我一定是身形有问题，就是我的脊椎不直。 嗯， 是吧？就是刚刚我觉得我坐直了，你们都说不直。 然后我直起来就根本没法把腿伸直了，所以我只能把腿弯着，就跟真的有点像生孩子一样的那种感觉。 你又没生过孩子， 但是看起来动作差不多，我至少见过你特别像。然后做了一下之后，你就感觉浑身其实是在放松的同时，又有一个其他的一些小的部位在让你去提着气紧张的。 对对对，可是有没有感觉做完以后好像感觉自己身体姿态 对 姿态就改变了，就觉得哎，以前感觉立不起来立不直的腰可能现在都能坐直。 我是觉得他对腰椎也有一定的要求对吧，因为我觉得做完之后、就是做了这几组下来之后，我的腰椎好像也有明显的感觉。 几组？你做了几个 啊？那不算组吗？、啊、不重要。 那一般像这个做几组啊？ 一般我们一组要做6到8次，然后怎么样也、 哦、 对，要训练的时候就当然要看你整个一节课，有一些老师可能会带着你做不同的动作，那你这一个动作做6到8次。但如果你今天比如说我就专门想练这个动作的话，一般我们会让你做2到3组。 哦、好的。 Happy 说了怎么看视频啊，你看错过了吧，错过了吧。您现在可以登录北京时间 APP 或者登录北京广播网，然后在视频直播找到我们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就可以了。 对， 哎呀太经典了。这个刚才我们的小编磊磊特别坏，跑进来专门录了我们的视频，我知道他要干嘛，他要发到我们的群里去，肯定是这样的。但是不重要，接下来有更加精彩的。我们刚才说的是普拉提、普拉提的这个动作，在瑜伽里有类似的动作吗？ 瑜伽里面其实没有特别类似，可能瑜伽就比较多站姿的，或者也是一些垫上的动作。 那我们这么来说吧，刚才的这组普拉提的动作主要练的是脊椎和腰椎，那在瑜伽当中哪个动作是对脊椎和腰椎进行训练的呢？ 其实有很多都有，但是可能强调的就没有那么多，是一些核心肌肉，主要就是一些活动能力方面。 那我们这样，我们针对瑜伽当中也是训练脊椎和腰椎的动作，选一个， 可以。 然后我们看一下、坐下来之后两者最明显的区别是什么？好吧，来。 然后我觉得让夏明试一个，就是，就是特别适合他的。他刚才说那个腰伸直了，腿伸不直。 哎，对对对。 然后对，然后我们就帮他拉伸一下。 好好好。 然后把那整个腿和腰都活动一下， 好 吗？好， 老师，你一会儿帮我想一个，就是可以练肚子的那个哈，就把肚子练下去的那种。 您要亲自指导我？ 那必须的啊。 那你要躺在地上。 我一会儿又要躺，我不要，就我们可以那个什么， 手和脚都放在地上。 现在 要做哪个呀？ 就是也是练习脊椎和腰椎的。 对着这个， 对，你翻过来。 大家能看清楚动作。 好，来，芳华老师，您先指导着，我给大家来描述一下现在的场景。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现在呢主要进行的是一个瑜伽当中针对腰椎和脊椎训练的动作。我们的夏小胖。现在正在摆姿势，但是呢芳华老师已经看不下去了，因为这个动作实在是，哎，这个叫什么事啊，因为瑜伽当中有很多都是在冥想过程当中模仿动物的嘛，这个也是进行动物的模仿吗？啊，下犬式。小胖，你下面你站好了，你刚2秒钟。 然后呢这个是什么呀，就是你要这个腰和这个腿都是直的。 在 整个这个后背，你发现他都直不了。 对， 他刚才自己说的那个问题， 他不光直不了，他坚持不住啊！来，我们跟大家来描述一下啊，夏小胖现在对于下犬式，夏小胖根本就坚持不住啊。 然后这样， 哎，方华老师，我能问一下下犬式的要点是什么吗？ 就是要整个， 腰椎要直，要平。然后臀部是最高的啊啊，明白了，其实就是相当于一个三角形一样，对吗？对对对，所以大家呢在做下犬式的时候，这样在做下犬式的时候，来，我给大家来解释一下，在做下犬式的时候，大家一定要记得像一个山一样。臀部是最高点，然后呢背部和腿部分别是两条直线下来，脚后跟最好要着地，然后这才是下犬式。这个动作要保持多长时间？ 一般瑜伽就会强调做几次呼吸，因为它有些也是在一个连贯动作，比如说拜日式它12个动作，这是其中一个姿势。 哦， 会连续做，有一些也会让你比如说 明白。来，老师回到这里再给我们说一下， 这个下犬式的这个。 如果是有一些位置可能做的不是很好的话，可能会让你在这儿保持三次或四次呼吸，然后再往下进行。 嗯， 它是用几次呼吸来去记这个，很少会说多长时间。就一般做瑜伽的时候就说，哎，我们做两次呼吸或做几次呼吸这样。 所以下犬式最主要的练习的是， 其实主要 我觉得应该是腰椎和 整个后背这一条链的柔韧性。 哎，你说说感受，我试试。 太累了，就像真的，我觉得大家可以回家试一试啊。有， 你要回来 了， 回去 试就回来了。 嗯， 我建议大家回去试一试。 对， 就是首先手要放在地上，然后脚呢也要放在地上，屁股是最高点。您就想象一下，人组成了一个三角形。这个动作其实大家在这个看瑜伽里边经常能够做，但是做起来是太难了。我的后背就是属于有问题的。如果您的后背您觉得平时，哎，我老是驼着背，然后呢腰也支不起来，您回家做这个动作。如果做不起来，比如说您的脚没有完全的着地，我说的是脚后跟和脚面啊，完全着地的话，那说明您的腰椎一定会有问题的。我的就有问题，你能做出来啊？哎呦喂，累死我！我的脚后跟根本就着不了地。 可以让芳芳老师表扬一下我。 嗯，确实，刚才那个动作做得非常标准， 是吧？ 说明熊丽其实以前去上瑜伽课，不光是去睡觉了， 还是有点用。 但事实上，我的小腿已经疼死了。 哎，真的，就是刚刚芳芳老师说了，说你的脚后跟要着地。我就试着着地是怎么也着不了，但是他就会觉得小腿的那个筋在拉，我拉就是拉扯的感觉非常强，这我也确实很久没有动了，所以也有这样的问题。 哎，我觉得咱们两个今天真的是反面教材。 哦，真的是。 对，但是我做完之后，我突然对自己还挺有信心的。 但是我觉得就是坚持的力量。 对，我 今天4月5号，咱们到9月5号的时候，你看 再试试， 哇，我们就像芳华老师一样了。啊，那估计差点意思吧。反正我们至少比现在要强。 对，哎，我一直都有这种感觉。我觉得这个动作做不下去，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小胖呢，可能是腿长胳膊短， 也有可能。 特谢谢，真的。我是手能下去，脚下不去。 那你就反过来，那你就胳膊太长，腿太短。 对对对对。 哎，但是这样的几组动作，其实我会发现，你看坐下来之后，我们并没有做完几组，只做了一会儿而已，然后但是汗已经就下来了。其实在家里做这样的这个瑜伽和普拉提都是比较适合的，对吗？ 对，因为它其实不需要太多的器械，也不需要很多空间。大家如果家里面只要备一张垫子，或者你本身是地毯什么的，或者铺一点什么那个塑胶的那些泡沫的垫子，很多人家里有小孩的话，这些东西都有，然后在这上面就可以完成。其实瑜伽跟普拉提它很多动作其实它也有阻力，为什么我们也会觉得累出汗？因为对抗的是我们自己身体的阻力嘛。那所以其实都挺辛苦的。 但是我觉得在家练有一个问题哦，就是没有老师去指导你，你也看不到你自己做的动作是否标准。如果不标准，那就按照舒服的来嘛。但好像就没什么用了。就比如说我要是那么舒服的，我也觉得哇，我屁股已经翘得很高了，我也是一个三角形。反正你其实要有一镜子一看，也就是一个半括号，对吧？像这种的话，它其实你如果你的动作不标准的话，也达不到锻炼的目的吧。 确实是，就是我们还是最理想的，当然是比如说有一个老师去指导，或者在家呢，我觉得大家比如说对着镜子，或者是某一些你不是很确定的姿势到底做没做好的话，就这个可能找一个家里人帮你拍个照。那比如说刚才咱们第一个做的那个能有什么东西去帮忙呢？很简单，你靠一个墙做。背后那堵墙其实就是好像是有一个老师帮你在纠正一样，可能刚开始会限制你转的幅度，但是没关系，因为咱们这个你最开始其实最关键的是你的脊椎能不能立直，这个才是关键。所以刚开始呢，你可以先靠墙找到这个身体可以坐直的这种姿态，然后你慢慢的哎把屁股往前挪点，离开那个墙一点点距离，还保持好那个位置，那这样你在转的时候就不限制你活动了。所以其实是有这些方法可以让我们做一下参考。 明白。 哎，我们这样，我们先进15秒广告，30秒广告，我们先短暂的稍微的缓口气儿啊。 就是我气儿还没下来呢。 老大，你这车里里外外可真干净呀。 我每周都洗，当然干净了。 老大就是不一样，每周都洗车，这一年下来得多少钱呀？ 谁还花钱洗车呀？告诉你个省钱秘诀，买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投保满额就送全年免费洗车，一周洗一次，一年能洗50次，300多家洗车网点，贼方便，全北京车主都在抢。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你先说，我再传会。 刚刚呢，在放广告的时候，我跟芳华老师还有小胖，我们还在说呢，相约以后在做这个健身类节目的时候，我们要换上专业的运动服，专业的设备，我们好好的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不能辜负我们视频的这套设备，对吧？ 而且我觉得有机会的话，带上咱们健身团的那200多位，咱们一块儿找一地方，咱们一块儿动一动，让芳华老师给我们指导指导。 我们可以每次呢邀请一两位听众来， 哎，那还挺好，那就省得我们做了。 然后呢，就专门在整个的过程当中，不，我们要一块儿做。哎，我们刚才呢就是通过了几个动作，其实是切身的感受了一下瑜伽和普拉提的一些区别。 是的， 我来说一下我个人的感觉，我觉得在练瑜伽的过程当中，可能更注意的是呼吸的调整。然后普拉提呢，我感觉它更需要的是一点力量型的。就是我会觉得就是在练普拉提的动作的时候，它好像对于整个肌肉的力量的需求比较大。而在练瑜伽的时候，它是对于呼吸的，包括的，应该我觉得对呼吸的这种需求会更大一点。不知道体会的 对不对？ 是，非常非常接近了。就是瑜伽里面，其实如果对于那些柔韧性比较好的人，可能就觉得没那么难。但是呢，可能对夏明来说，就觉得哎呦，我这边下不去，然后腿拉得特别紧，是吗？就是其实他对柔韧性是有要求的。那刚才我一直在强调呼吸，就是因为其实我们特别绷紧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更应该去呼吸。很多人一到紧张的时候会怎么样？会憋气。 对。 哎呦，我就紧的不行了，我下不去了，甚至我都觉得有疼了，然后很多人就开始憋气。那其实这种状况的话，你身体就会越来越紧张。而且我们不管做什么运动，你也不能憋气啊，没有氧气，我们就等一会儿就窒息了，是吗？我们就不能再继续运动了。所以其实我不停的在强调呼吸，就是因为我们要先深吸气，然后呼气的时候，我们身体其实是特别容易，更容易放松。那所以下不去的时候，我们就要告诉我们自己，我们要呼吸，我们用这个呼气吸气的这个力量，帮我们去把这个柔韧性给增加，然后让我们把那些体位做得更好。所以这就是我们在讲，其实瑜伽的时候，它不光是姿势，它讲到很多跟呼吸的配合，当然也有冥想的部分。那刚才熊丽也说这个普拉提里面这个他的感受，我觉得那强调的特别好，就是好像很多需要很多的控制，就好像咱们说那特简单一姿势往那儿一坐，两位都感觉到，哎呦，我好像坐那儿都已经，还没动呢，已经有肌肉收缩，已经有点累的感觉了。就是因为其实你别说咱们这个把腿伸直了，腰椎立起来这种坐姿，其实对于很多现在咱们这种，现代人这个每天伏案工作，用电脑、开车什么，可能一个坐姿已经用到很多平时不用的肌肉，强调很多深层的肌肉，所以那你这些肌肉一发力，可能就感觉到哎，开始出汗了，或者我觉得已经有肌肉有收缩感觉，有累的感觉了。所以我们先把那个姿势控制好，已经感受到那些深层肌肉的募集，然后我们再去做动作。那个动其实不重要，转到哪个幅度，其实我们要求没那么多。那个动是为了什么？为了我们在脊椎控制好的情况下去动。所以其实我们要求的还是深层肌肉、核心肌肉的控制。 太难了，太难了。其实要求并不多，就是腿伸直，腰挺拔。一般我们都说腿伸直啊，腰挺起来。但就这么两点，你把它组合在一起，就简简单单的一个坐，其实我们就是让它成一个90度的一个， 就坐有坐姿，站有站姿吗？ 我们现在都完成不了， 很少人能 做到，我都完成不了。 我们这样，我们在下一个时段当中会针对一些主要大家关心的问题，再来请芳华老师再说。 好吧，如果有问题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赞助播出。 老公，这么着急干嘛去？ 老板突然来电话，让我马上去汇笔钱。 银行周末也能办理单位业务吗？你不会是找借口出去玩吧？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我们公司用的是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可在任意银联标识 ATM 机上取现转账，真正实现7x24小时结算，还支持银联 POS 消费。 这么给力，我也要推荐给我单位的会计。 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方便就用它。详询建行95533。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今天是假期，我们不仅上班，而且上得很累。 但是必须承认我们今儿特别健康， 是特舒服，运动完了之后， 因为我们今儿要跟大家说的是健身，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我们的好朋友体能训练博士方华，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大家最常见到的瑜伽和普拉提到底有什么区别。 是的， 因为这两种运动说实话呢，它受场地限制比较小，基本上呢您随时想起来抽点时间就能做，但是呢长此的坚持下去取得的效果很显著，所以呢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就主要说一说瑜伽和普拉提。当然了，今天呢夏明还有我呢会给大家做一些示范哈，我们呢 不叫示范， 反面教材的示范，我们还会请方华老师呢做正面的这个示范。 对， 大家呢可以登录北京时间 APP 或者登录北京广播网，然后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 通过视频看见我们做成这样呢，这就证明您做错了啊。如果您做的呢是方华老师那样的，说明您做的是对的，坚持下去，您一定会特别 的。等一下，刚才我的瑜伽下犬式遭到了方华老师的表扬，好吗？ 哎呦，真不容易啊，挺好，挺好。其实那个不是我的长项， 你的长项是？ 我的长项平衡。我跟方华老师最开始商量的不是那个，一让我说把手放在，我说怎么还有地面动作？我不是空中动作吗？我平衡能力其实还不错。 哎，那这么着，我们这样，我们在第三时段的时候会集中给大家展示一些针对大家现在最主要出现的一些问题，然后学一些动作。比如说，我们刚才说了站有站姿，坐有坐姿，但是现在很多上班族坐姿并不准确，导致腰椎间盘会有问题，可能现在还不是很明显，但是像我母亲是做财务工作的，到60岁的时候所有的问题马上，真的是没有问题的时候没有，一有了所有的问题都来，它是一个连锁性的反应。后来我就在我母亲身上总结出来，它是一个累积，它不是说没有问题，而是说没有累积到爆发的时候，一旦爆发它全身性的爆发。你比如说他做财务工作，常年累月坐着，再加上如果坐姿稍微不注意，但是我母亲啊，必须说体态还算是好的呢。然后他在50多岁的时候，小身板倍儿直，还穿旗袍那种哈，就是属于柔韧性特别好。现在60多岁了，摸脚尖一摸一个准儿，就是下腰什么的，非常好。 你怎么没遗传点呢？ 是啊，这也是我的 困惑。看来基因可能没有遗传。 但是呢，他毕竟还是长期伏案工作，所以导致他的腰椎就非常不好。前一段时间就出现了腰椎的问题，然后带来了脊椎的问题，然后颈椎的问题，这是一趟线。所以很多的上班族其实在这方面都有问题。那么怎么样能够去调整，通过瑜伽或者普拉提的一些动作，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请方华老师跟我们来说一说。 对，您就调我得了。我觉得我是问题挺大的。 行，我们等一会儿会给你一个展示你平衡能力的机会，但是咱们先把 没有也行、 站姿先调整一下，对吗？ 好的。 那正好您二位都旁边有墙，你们也可以直接就可以靠墙站了哈，罚站啊。然后跟大家介绍一个，就是正确的站姿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我们那个叫做5点站姿哈，五个点靠在墙上。哪五个点呢？首先两个脚的脚后跟靠墙上， 靠了。 练这个的时候要穿鞋吗？ 如果你穿高跟鞋，那些就可以脱掉了。但如果是平底鞋、运动鞋是可以穿着的啊。然后首先是给两个罚站的拍好照片哈。然后那个两个脚后跟，这是两个点。第三个点是你们的臀部， 靠着呢， 靠着的哈。第四个点两肩，就是整个上背是贴在墙上的，是吗？你这样一贴，你是不是觉得前面有一个打开的感觉？ 是的。 因为咱们平时经常伏案工作，大家都弯腰驼背这样哈，身体往前的，所以其实你这样一后面两个肩胛骨一靠在墙上，你很明显已经觉得前面有拉到的感觉了。最后第五个点是后脑勺， 所以这是五点站姿。然后现在呢，你们俩身体其他的任何部位都不能动，但是我解放你们的右手，右手是可以动的。然后把右手伸到腰的后面，帮我检查一下那个空隙有多大。 挺大的。 挺大的啊，那就有问题了。应该 那我说一说一，不是很大， 应该是一个手掌的空隙。 哦，那不行，至少有两个手掌。 这个就说明咱们的腹跟臀都没收紧。你站姿为什么呀？实际上标准的站姿应该都挺累的，收下巴，哎，目视前方。好了，现在你们俩收腹收臀，帮我把那个空间只减少到一个手掌的距离。 嗯，我本身就是一个手掌。 啊， 来，我们互相检查一下。你看，塞不进去。你太大了，哇，一个拳头，你那边 是。为什么呢？ 因为你的 肉少，可能 你的跟肉少可能有一定的关系，但最主要的啊，你的骨盆一往前倾，腰的弯曲度就会增加。那所以其实代表咱们臀和腹都没收紧，你帮我把臀和腹收紧，然后这个腰使劲往后面贴一下，试一下。然后如果你真的可以把这个空间缩小，可能不会一下子马上缩到一个手掌，但是至少比刚才那个距离缩短的话，应该你觉得腹跟臀开始那个肌肉有用力了。 哎，是的是的。 有点感觉吗？ 为什么我还是那么大呀？ 我的屁股都有点抽筋了。 我觉得我的小腿快抽筋了，但是我屁股没有觉得什么。 哦，小腿也挺疼，屁股也很疼。 我觉得我的小腿快抽筋了，但是我的那个空间我觉得还是挺大的。 所以其实这个就体现出来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对于那些比如说咱们说深层肌肉啊，或者是有一些比较难募集的肌肉，如果你没学过它怎么去收缩的话，可能突然一下跟你说收腹收臀，你收不了。 是的， 不是那么马上。这运动就是这样啊，不是说你马上让你做什么你就可以做啊。其实夏明做的现在就是第二步，就第一步大家靠墙站以后啊，如果你能把这姿态保持好，那咱们不能天天都靠墙站罚站、就站了一段时间以后呢，我们就可以往前迈一步了。但是还要保持刚才那个站姿，就好像咱们背后永远有一堵墙，那这样咱们站姿慢慢的养成好的习惯就调整过来了。 我觉得这么站还得追溯到我军训的时候。好久没这么站过了。 对，就是因为咱们像刚才说的，就是喜欢怎么舒服怎么来。 是的，是的，是的。 所以可能那个姿态上就不是按照咱们最标准那个要求，那结果呢，可能身体里面有一些该收缩的肌肉没收缩，结果呢这些肌肉就会越来越弱。 而且就你刚开始这么站的时候，你会觉得呼吸有点不像以前那么通畅了。你得稍微习惯一下这种站姿的呼吸。它是不是也对呼吸稍微有一点影响啊？ 就因为你身体刚才说了，有些深层肌肉一收缩，可能我们不是很习惯，然后那些肌肉出现疲劳什么的，都可能影响到咱们的呼吸。 哎呦，太难了！我觉得这个动作对我来说太难了。这一轮你赢了。就我怎么都觉得我那个手掌那个空隙挺大的， 我是靠腰上的肉取胜了，应该是。 这也有可能。 厚。 哎，真的，哎，你接着说两句话，我让方方老师帮我看一下这个动作。 可以哈。 哎，真的真的，就拿我个人的经验来讲啊，大家可以回家试试，找面墙特别简单。小时候可能经常会被罚站啊，这个大了好像罚站的机会少了，但是呢，互相监督一下啊，老公老婆们。不是啊，你们的老公啊，你们的老婆，大家都听好了啊，互相要求一下。尤其如果您的这个老公啊稍微有点驼背，别老天天打他的后背啊，没事的让他罚罚站挺好的啊。如果站不好罚100块钱多好啊，还是一挣钱的渠道。这个现在方华老师正在这个教熊里啊，看了一下估计还是不行，因为看起来整个人还是垮垮的。哎，好像突然感觉好了哈，一会儿让他分享一下。这个这样，大家呢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比如说像 Ducky 啊、黄林呢、都提出了问题，一会儿我们让方华老师也来解答一下。大家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我们先进一条广告，广告之后呢来看看熊丽经过黄老师的这个指导之后，方老师的指导之后变成什么样了。 买红包到建行，金狗压岁岁岁旺，中国建设银行狗年压岁金隆重登场啦！999黄金打造，采用镭射彩印、日光变色油墨等国际前沿工艺，爱宠大机密的可爱形象， 邀您共写关爱与陪伴爱的视频，好看又好玩。详询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各网点。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哎，怎么样？怎么样？感觉怎么样？ 太累了。 好，好点了吗？ 好点了。刚才 是姿势的问题，还是肉不够啊？ 其实是我们有一些位置我们需要学习，包括我们说有一些肌肉的收缩不是一下子就可以做到，所以都是需要比如说这个正确的一些指导。所以咱们就说其实这个普拉提的练习呢，刚开始对很多人来说其实一对一的私教会比较好。 嗯，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种深层肌肉啊不是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你不像说哎我练个胸或练个二头这对不对，这能摸得到。 嗯 但是深层很多时候我说哎你要把腹横肌收紧，这腹横肌在哪儿很多人都不知道。如果咱们再跟着那些大课一起去练，就很有可能很多人练完了但其实达不到那个效果。 嗯， 那就比如说这一节课十个人都站着，可能不能每一个去纠正说你这个站姿到底对不对，肌肉收缩的对不对。 嗯， 所以最开始我觉得想要做对，确实是练到正确的肌肉的话，就要找一个私教一对一的带着练，这样可能训练效果会比较好。等后期其实这些肌肉你都已经能够收缩能够募集了，然后再去上那些大课，对，或者自己练，那就没什么问题了， 就是有肌肉记忆了。 哎，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大家只需要自己去检查一下就可以基本上能够做到的一些东西。 这个真的太不容易了。 五个点一定要挨着墙，脚后跟、屁股，然后还有双肩后，肩后也还有后脑勺，而且要收下巴，让您的这个腰部和您的墙壁最好的距离是其实是一掌的距离。 一掌距离，对。 是不是越小越好还是怎样？ 也不是。 也不是。 因为正常的腰椎的生理弯曲就是一个手掌。 对对对。 嗯，所以接着咱们就讲这坐姿了。 好。 那坐姿坐在那儿腰应该是怎么样的呢？也是要略微往前弯，所以咱们看到有一些椅子它那个靠背其实是有一个往前鼓的那个弧度，给咱们那个腰给支撑住。所以如果大家是那种办公室伏案工作的，像熊丽说，像您的妈妈，就是必须每天要坐在一个椅子上坐很长时间的话，那我就建议一定要看看那椅子有没有靠背，没有的话自己买一个。因为现在就很多那个有可以夹在那椅背儿上的，就是各种质地的，有些是海绵的，有一些是什么硬塑料 乳胶的， 对对对，乳胶的，对，各种这些东西，我觉得就也别图那特便宜的，我觉得买一个稍微贵一点的质量好的，可以就是给你腰很好的一个支撑。那这样的话就是咱们整天一整天，因为很多人可能真的几个小时甚至十多个小时坐在那儿，其实对咱们腰椎很好的一个支撑和保护。咱们现在讲了这么多，说那个腰不管是站还是坐它一定是往前弯，其实那个是咱们腰椎正常的一个生理弯曲，在那种情况下我们腰受的压力是最小，如果我们随意改变它的话，那我们腰的压力就会变大，甚至到出现受伤椎间盘突出的问题。所以刚才夏明说，哎，我坐那儿，我腰就直不了，我腰直了，我腿就得弯，是吗？这个好像出现了一个问题，实际上这个情况就是我们整个后背的这个柔韧性的问题，结果导致是什么呢？结果导致你自己腰直起来特别困难。那如果光是坐姿，可能不是很严重，不会特别早的出现受伤。但是像刚才熊丽说的，您的母亲就长年累月这样做，时间长了，可能很多人到五六十岁开始出现这个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咱们的肌肉慢慢在退化，年纪大了，对咱们身体的保护会越来越差，所以可能年纪大就开始出问题了。那如果是经常要做一些家务或者是搬一些重物，甚至在健身房训练的人呢，更要注意腰椎的姿势。因为咱们在健身房有些拿杠铃哑铃也是拿重物，或者是有些人就是搬一个重物，搬箱子什么的，拿一块地突然间腰就给弄受伤了，这就跟咱们姿势有关系啊。所以咱们腰椎永远都应该是在一个直立，而且这个直不是完全贴在墙上那种直，是略微往前有一个生理弯曲，一个手掌厚度，要保持在这个姿势下受的压力最小，也是最安全的一个姿态。 我有一个问题啊，我刚刚坐在这儿，您说也要保持腰椎的一个向前倾的状态，我一倾肚子就出来了，这是怎么回事？我吸不了肚子了，不像站的时候还能吸着，现在已经吸不了了，肚子特别的大。 这个当然了，这个肚子小，这个两方面的原因，这个解决办法哈，一方面要减脂，另外一方面，刚才熊丽说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把这个腹部的肌肉给它收紧一点？ 对呀、 啊，等一会儿咱们可以介绍一些哈，练腹部周围的肌肉，但是还有就是要通过有氧运动去减脂。因为毕竟那脂肪，你咱们说收腹收紧，这收的是什么呀？是肌肉。脂肪它确实收不住，你控制不了它，你只能让它变少。 嗯， 它越少，那这个部分就是我们能控制的部分了。 嗯， 我们这样，我们先进30秒广告呗。 好， 然后呢，进完之后，我们继续请我们的芳华给我们来说一说哈，针对刚才提出的问题。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老公，这么着急干嘛去？ 老板突然来电话，让我马上去汇笔钱。 银行周末也能办理单位业务吗？你不会是找借口出去玩吧？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我们公司用的是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可在任意银联标识 ATM 机上取现转账，真正实现7乘24小时结算，还支持银联 POS 消费。 这么给力，我也要推荐给我单位的会计。 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方便就用它。详询建行95533。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今天的节目特别像婴儿学步， 嗯， 就是从最开始的坐和站 开始，对， 哦，好难。而且你看 ，Ducky 他也问了一个问题，说想请教一下方老师怎么校正走路的姿势，因为他的右脚的就那右边的那脚上。脚边上可能是已经长了有一些茧了， 嗯， 他觉得可能是走路姿势不太正确，所以磨出来的， 嗯啊 嗯，能不能利用这个刚才我们这罚站， 嗯， 能调整走路的姿势吗？ 嗯，所以其实都是在这个基础上累积起来的，就是你首先先把这个站姿给掌握好，因为其实咱们这个走路的时候，就是要首先你这个身体姿态怎么去挺起来，挺直立直，腰椎在一个什么姿态，其实跟咱们刚才讲的靠墙站是一个意思啊。然后之后呢，其实你在运动当中可能走路的时候，你怎么去保持这个身体还是在这个姿态之下呢？大家可以先试一下，就是加上一点点平衡的元素在里面，比如说你还是保持这个身体姿势很挺拔挺拔的状态，然后咱们走一个比如说过独木桥的姿势。什么叫过独木桥呀？其实不需要有真的独木桥，你家里地板上面有一条线，你就脚尖脚跟这么对着往前走，但是眼睛别看，就是身体要保持好。咱们现在重点并不是说脚的那个问题，是咱们现在开始慢慢的要移动，要有平衡的要求在里面，但是同时身体的姿态还是刚才靠墙站那个姿态。 嗯， 咱们慢一点，先把这个平衡的状态保持好。 来，我们小胖现在开始示范了啊。 对，然后 哎，今天这期节目真的是特别成功的一期节目。 嗯， 因为在芳华介绍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们两个能够不由自主的去做这些运动， 嗯， 其实这就说明我们成熟了。 你们俩爱上运动了。 对，我们爱上运动了。我们知道了健康的重要性。小胖，我觉得你不会走路了，你的感觉是什么？ 我就感觉特别危险， 就找不到平衡。就一个在我们节目组自诩为平衡性很好的人，走了这几步之后，你会发现他出汗了。然后哎， 是这么走吗？ 对，而且其实我要求为什么说地上有一条线让你去走呢？因为你眼睛，很多人就是在平衡的时候啊，他很就是不自觉的就想用眼睛去找。如果我不让你用眼睛看，可能很多人发现走一条直线原来对我们来说都是这么难的一件事儿。 嗯 啊，因为平时咱们都是要用视觉去帮忙去找到很多参考点或者标志物，或者咱平时走路的时候咱也走不成直线也没关系哈。但真的比如说咱们要求比较多，要求比较严的时候，说好了我现在就要看一下平衡能力怎么样，身体姿态保持得好不好的时候，可能你发现真的走直线都有难度。 小胖，这个您评价一下，这摇摇摆摆的感觉跟喝多一样。 所以呢，小胖现在还要展示平衡吗？ 太扎心了这句话。 然后不是，我还没进阶呢，我那进阶是你先往前走，如果你觉得走好了以后不摇晃了，你还可以倒着走。 我来，我来，我来，我来！ 天哪！ 哎，我一直以为我是平衡能力比较强的人。 哎， 但刚才走的真的好害怕的感觉，就真的好像走在一根钢丝上一样。 就是最关键的是不能用眼睛去找这平衡点。 对对对， 我必须先说哈，我是平衡力非常差的人。我基本上连自行车都不会骑，骑了自行车我就摔跤。 来吧， 所以呢，我愿意来这个尝试一下， 试一试，试一试，试一试，走一走，走一走，先走直了。我刚刚那个速度算快吗？方 其实没关系，快慢不重要。 速度无所 谓啊。对，速度无所谓。重点是什么？重点是你刚才那身体姿态还在不在？五点靠墙站。 我尽量还是在保持。 对。 哦，看你，看你，好好。像他这种。这也是摇摇晃晃的了，算好吗？ 还可以，就是没关系，你放慢一点。其实越快可能反而没那么好控制。 哎，你这么慢，走的这么快也没有什么优势，好吧？ 但是我觉得是不是比你走的美一点？ 你本身就比我美，是这样。 但这个姿势对吗？ 姿势是对的。然后你再往前走，试一下倒。哎，对，你试一次倒着。 为什么要倒着呢？ 因为你就是更多的没有这个。视觉帮你去参考了，然后还有就是其实倒走对咱们平衡也是非常好的训练。这个呢不光是对咱们这个就是保持姿态方面啊，你比如说很多老年人，其实刚才咱们说了，咱们的肌肉在退化，平衡能力在退化，咱们说老年人一定要预防摔倒，怎么去预防摔倒，一定要有平衡方面的训练。所以刚才这种过独木桥往前走往后走都是平时日常可以做的训练， 就是像熊丽的妈呀都可以做一做。 对，可以做，因为你强调了平衡的练习可以得到这个训练，但平时呢他又没有特别的危险。你说如果年轻人可能很多训练强度比较大，直接单脚站或者是一些什么在跳跃当中进行的一些动态平衡，那就不太适合老年人，因为如果在过程当中真的摔倒什么的，可能就有这个骨折的风险，因为年纪大了可能会骨质疏松嘛。所以其实老年人就可以试试刚才说的这些动作。 哦， 从刚才的两组这个对比当中，方华老师是不是可以来判断一下，初步断定我们俩的平衡性是不是我还是 有 好一点？ 好胜心好强啊！你、 我 觉得我觉得你已经赢了。 对，我十一月 真的，我觉得你赢了。 我最主要的是要让大家知道这个正确的这个例子，应该是结果。方老师说你们俩都不大怎么样。但是这个确实是走下来之后呢，你会觉得，平时的那种。走路跟刚才这个完全是两回事儿。你会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小胖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像是有一个在牵引着你一样。它就像上面有根绳，你像小木偶一样。然后沿着这根绳走了一个直线。然后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你的整个全身的肌肉其实是紧张的。对吧？ 对，所以其实咱们这期节目说什么练瑜伽和普拉提，其实最理想的是什么呀？咱们把这种训练融入到生活里面，变成一种生活状态，我觉得这才是最理想的。 是的，是的。 所以有些人问什么时候练瑜伽，我们以前跟那个瑜伽老师就说平时刷牙的时候我就单脚站呀，就夏明最喜欢的术式是吗？我们刷牙的时候就是那术式。就在练平衡了，对吗？我们走路的时候我们已经把脊椎给立直，上面有一条绳在牵拉，是不是就是刚才咱们说做普拉提里面这个延伸的感觉？所以其实不管是哪一种训练，最终我觉得它可以融入到我们生活里面的每时每刻点点滴滴，这就是咱们最成功的地方。 而且对于我来讲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就是舒服的姿势未必是健康的姿势。 对， 而且日积月累之后可能您觉得舒服，到了您年纪大一点的时候那种不舒服的感觉可能会侵扰着您，而且那时候是一时半会儿也改不回来了。 对对对，你这些身体的姿态一旦养成，或者咱们说这个有些肌肉已经很紧很紧了，然后你突然再想改的时候，就发现真的有难度。 真的是。 对，我有一个特别深的感触，就是我每次去照相的时候，尤其照正点照，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感觉，就是总在说我们觉得我们做的很端正了，人家就会说来左肩高一点，右肩高一点，你两个肩不一样高。什么？What？ 我两个肩不一样高吗？就才知道原来你的体态平时是这样的。 对对对， 就正见照的时候是一个特别扎心的一个那个地方，你就会发现真的，你要如果不是人给你调整过来之后照出来，你就是一个肩高一个肩低。 对， 但你想象一下你平时就是这样的，不可怕？ 我好可怕，真的是这样。就是你不知不觉的，你一直觉得自己走起来就像是阅兵的那个队伍一样。但没想到可能你就是阿西莫多那种感觉。就是真的搂着腰。我觉得我可能就是这样的。 所以其实我觉得最可怕的不是不练，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一颗星，两颗星，三颗星， 闲着没事数星星呢。 是工商银行手机银行智慧一起行活动期间，北京地区客户通过容易行手机银行签到办理交易，可获得相应数量的智慧星作为奖励。客户使用手机银行越多，获赠的智慧星越多，多囤一些就可兑换丰厚电子礼券，最高500元。 哟，不错呀，正好要买电，用手机银行缴费得了。我也数数星星。 活动详询工商银行95588。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欢迎回来，和我们一起在广播里边动一动啊！这里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今天节目不太一样啊，我们利用了很多种的方式来体验了一下运动的魅力。 对，没错，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我们的好朋友体能训练博士方华，在节目当中呢和我们来说一说普拉提和这瑜伽。但事实上来说呢，我们只针对大家呢在日常工作和生活当中最常见的一些问题，我们来看一看像普拉提和瑜伽呢能够从哪些方面对我们给予纠正哈。应该说今天的节目最大的一个收获，刚才我们三个总结了一下，尤其是夏明和我们认为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是让我们对运动燃起了很强烈的兴趣，就是在老师介绍的时候我们两个不由自主的跟着老师的介绍去做动作、哎、这个很重要哈。 是的， 兴趣才是这个更好的老师嘛。 对而且说到运动，我们经常挂在嘴上，老说哎呀我没有时间啊，但是其实刚刚我们进行的那几项好像花不了什么样的时间啊、回去你看电视的时候您就可以边看着电视边做靠着墙的那个普拉提的动作、或者最简单的一个瑜伽的动作，您在放广告的时候就可以做那个一个倒三角的那样的一个动作， 下犬式 都没问题啊。 对 下犬式、 是人家有专门有人做过研究，就是说你每天可能就是你坐的时间可能减少半小时一小时变成站立，当然咱们说就是你用标准的姿势站立，有更多的肌肉参与收缩的话，可能一年下来都可以瘦几公斤的。可是如果咱们天天都不注意这些细节，可能很多人现在随着年龄增长一年下来都是长几公斤。 对那天花花就在说她有一个大姐都50多岁了，哎呀一看体态非常好，而且很匀称，就像这个芳华一样，说你这个每周都去训练吗？说不呀，我不去健身房。那你这怎么做到呢？他就每天靠墙站，没事就靠墙站着，没事就靠墙这样站着，所以他50多岁很挺拔，而且身材非常的匀称。 所以其实这个人的习惯其实是特别重要。我们也有一个同事，就是吃完饭他从来不坐着，就是他正好是前台啊，他就吃完饭以后他就靠墙站半小时，所以人家那身材特别好，一直就是稍微比我矮一点，就常年90多斤。 哦呦， 我是常年90多。 我也90多，常年。 对，公斤嘛。也欢迎大家，如果呢在健身方面有任何的问题，可以及时来和我们互动。在第四时段，我们会集中解答大家的一些问题。当然，我们要先抛砖引玉哈。我先有问题，就是生完孩子之后，腰、腹部还有臀部成了这个脂肪特别特别囤积的地方，重灾区。所以我特别想问问，在普拉提也好，或者瑜伽也好，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运动方式当中，哪些是对腰腹部的这个脂肪减脂比较有效果的动作？ 其实对于这类人群，就比如说咱们说生完小孩以后的妈妈，可能练普拉提的效果会比较好，因为其实这个孕妇呢，她本身在怀孕过程当中，身体那个激素发生变化，就导致她的柔韧性会变好，因为是为了生小孩做准备的，所以一直这种激素的变化呢会持续到生完小孩以后的3个月到半年，所以我们就不太建议说这个怀孕以后或生完小孩以后做很多很多那种柔韧性方面的训练。那当然了，如果你姿势正确可能问题也不大，但如果做了很多关节的超伸啦，就是把这些关节拉开的太厉害的话，可能就会导致很多关节不稳定什么的。所以反过来生完以后，我们更多的是要建议这些产妇或者是想急于瘦身的这些妈妈多做一些深层肌肉的训练，就把我们的腰椎啊、骨盆啦、各方面都稳定好，然后慢慢的再去恢复那些高强度的训练。因为实际上咱们想减肥、减肚子、减这个臀部、大腿，你一定是需要做一些有氧运动的。但生完以后呢，你肯定会发现这个体能状况下降得很厉害，不可能一下子上来就恢复跑步。 喘得很厉害，那所以咱们可能刚开始就通过一些肌肉的训练，先把咱们这个体型尽量的去达到一个这个塑形收紧的一个作用。所以刚才熊丽说的，哎呀，腹部这个赶紧练哈，这肚子这块重灾区，那腹部应该怎么去练呢？就我们先当然看一下每个人的这个状况不一样，你比如说你产后已经过了三个月到半年，就是身体恢复已经完全没问题了哈，那咱们试着看能不能做平板支撑，或者你做不了就做跪姿的平板支撑。那大家知道平板支撑最主要就是训练腹横肌的，就咱们最深层的肌肉哈。然后这个平板支撑做完以后还可以做什么呢？我们就说我们可以把这个称作各种桥，各个方向的桥。平板支撑又叫腹桥，就是练腹部的，就身体好像一个桥一样，因为你的肘和你的脚尖支撑，然后中间是悬空的嘛，那好像一个桥一样是吗？然后咱们除了这个腹桥之外，然后身体翻过来平躺，然后把臀部抬高，变成只有肩和脚支撑，那个就变成一个叫做臀桥，你屁股是抬高的，屁股离开垫子了，所以那个叫做臀桥。 哦，就跟我做那刚倒三角那有点像，下犬式有点像 啊。这个是 平躺吧， 脸朝下的，对，咱们现在是面朝上。 哦， 面朝上平躺，膝关节是弯曲的，然后你把臀部一抬起来。 哦，明白。 嗯，这个姿势，对，但是呢，其实别把肚子完全挺出去，还是该收紧的肌肉要收紧，啊，收腹收臀，所以这个叫臀桥，所以对收紧臀部的肌肉是有帮助的。然后还有一个叫做侧桥，什么叫侧桥呀？现在就侧躺在垫子上，啊，然后就好像咱们看到那些有一些什么美人鱼那姿势啊，你先侧躺，然后脚前后放，然后也是把臀部抬起来，那现在就是靠你身体是侧对着这个，比如说一堵墙，或者是你朝这个前的这个姿势，那你用肘关节和脚把身体也给撑起来，所以这种都是中间是悬空的，我们就把它叫做桥式，就是各个方向的桥。那你这个侧桥右边撑完，左边是不是也得撑啊？所以其实呢就可以转一圈，比如说我先做平板支撑，我做右边的侧桥，然后我平躺做一臀桥，我再变成左侧做一个左侧的这个侧桥，所以变成一圈都练完了。这一圈练完了怎么样，就把咱们整个腹部臀部的肌肉给收紧啊。所以中间呢你也不需要休息，为什么呢？你用的肌肉不一样，你做下一个的时候前面那个就收缩了，所以可以，其实我觉得就是看电视的时候有一张垫子放在那儿，然后各个方向试一下，可能每一个位置你撑个15到30秒，对初学者来说，初学者慢慢的，你随着你的这个肌肉，比如说收缩能力加强了，肌耐力提升了，你可以变成30秒到1分钟，然后慢慢的把这个强度增加上去。然后其实这些你把它连续做了，你发现哎，慢慢的这个体温也升高了，然后这个心肺耐力可能也能得到一定的加强，因为你毕竟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中间没休息嘛，所以这个是先把咱们肌肉收紧。然后之后当然要配合适当的有氧运动，跑步啦、骑车啦、游泳啊这些，再去把外面那些脂肪减掉，那就可以达到咱们这个瘦肚子、瘦屁股这个效果了。 来看一下这个，有朋友在问了，傅伦在说这个瑜伽和普拉提能像慢跑一样燃脂吗？ 其实是不太一样的这种训练方式，就是即使现在这种瑜伽或者普拉提，当然它也会尽可能的比如说动作连贯起来一个接一个去做，但是呢咱们这个燃脂其实最关键的是什么呢？最关键的是咱们要把心率提升在一个范围，而且保持在这个范围里持续一段时间，所以咱们做其他的这些肌肉的训练可能比较难达到。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做肌肉的训练很难像跑步，就是它是全身大肌肉群都在参与，呼吸均匀是吧？咱们做那一个部位的训练，比如说咱们做其中一个训练，什么臀桥了或平板支撑，你会发现你坚持不了那么长时间，你肌肉酸特别厉害，很多人觉得哎呦我就累得不行了，我要停下来休息。那这样一停下来，我们心率就下降，就达不到我们刚才说的心率提升持续在一个范围里，而且要坚持15到20分钟，那你做不到这个要求，那它就不是主要以脂肪功能，那可能减脂的效果就不像跑步、游泳、骑车那些就咱们说经典的有氧运动的那些模式那么明显。 其实减脂最管用的还是有氧 或者是有氧无氧结合， 对 吧？ 对， 也就是这些了。 对对， 这个您没听吗？就好多想减肥的女孩子去报了瑜伽，后来发现肥没减，但是变得很柔软。 嗯 啊，柔软的小胖子啊，说的就是做完瑜伽的女孩子们，也没什么用啊。 我们这么着吧，进30秒广告。 好， 你不要抚摸，你那个动作不减脂，也不减那个，也不增肌，好吧？ 我这儿能搭着手，怎么了？有个放的地儿。 2颗星、3颗星， 闲着没事数星星呢。 是工商银行手机银行智慧一起行活动期间，北京地区客户通过容易行手机银行签到办理交易，可获得相应数量的智慧星作为奖励。客户使用手机银行越多，获赠的智慧星越多，多囤一些就可兑换丰厚电子礼券，最高500元。 哟，不错呀，正好要买电，用手机银行缴费得了，我也数数星星。 活动详询工商银行95588。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哎，说到问题啊，我也有一个问题。其实今天咱们主要是针对平时的一些不好的习惯进行一个纠正。 嗯， 我看到办公室里边啊，有一些同事好像在改，但是我不知道他们改的那个到底有没有用啊。 嗯， 有的我觉得这好像伤害更大，比如说他不坐着了， 嗯， 人家站着。 嗯， 办公啊全都站着。 嗯， 我说这一直站着站2-3个小时，可能是不是对膝盖什么也不好，或者脚后跟什么的也不好啊。 嗯， 有一些同事呢，我觉得他们改的挺好的，就拿那健身球， 嗯， 坐那球上。 嗯， 我觉得至少从他们侧面的那个体姿来看是好的。 嗯， 就是您要求的他的脊柱是弯的。 对， 这两种您觉得哪一种更好，还是说哪一种建议您就别改了？ 嗯，我觉得都其实都是有一种，就是理想都是好的啊，这目标是好的。就刚才咱们说了，如果我们可以把坐的时间减少，站的时间延长的话，其实它是可以多消耗热量的。 嗯 啊，那关键就是站姿好不好的问题，是吗？咱们如果能保持刚才咱们说的那个标准的站姿，它热量消耗增加，而且对很多关节的压力也没有变大的话，那这个站是好的站。 哦， 啊，如果咱还是用以前的那个姿势，错误的方法去站，腰也没直起来，可能站来站去，确实很多人觉得站2小时以后腰更酸了，那可能这个就不是咱们推荐的站姿。嗯，那另外做健身球的这个问题呢，实际上也是好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本身不稳定，所以你坐在上面就需要核心肌肉收紧。 嗯， 其实健身球是一个特别好的练核心肌肉的一个工具，很多动作咱们都可以在上面练。那所以现在呢，很多办公室人群也觉得，哎，反正我整天也是坐在那儿，我何不把这个椅子换成健身球坐在上面？确实是可以让核心的肌肉收紧，因为它跟坐椅子是不一样。你不坐好了，不收缩那肌肉，你容易掉下去，是吧？ 嗯， 所以还是我觉得这些习惯想改，这些方式都是好的，关键就是要用正确的方式去使用。那如果坐在健身球上，你可以保证好的坐姿，然后把核心肌肉收紧，那就是好的。但如果你坐在上面，你还可以用你以前的方法弯腰驼背那么去做， 哦， 那可能就没用了，跟你坐在一椅子上区别不大。 明白了。嗯，哎，咱下期要不就弄一球来？ 可以啊，弄一健身，咱们办公室应该有一健身球。 自己买一个 啊， 练好了拿回家练。 那就是我的 啊，那就是你的 啊， 好吧。 但是后来，它就是一个球而已。 没事，下次带直播间来。 对， 做点动作。 我们刚才已经说了，以后就是我们方华一来的时候，我和小胖就必须要穿健身服。 对， 我把瑜伽垫、健身球全拿过来哈， 都备着。 啊，嗯，大家也可以跟我们一块做好准备。我们到时候提前做个预告，到那天的时候你就别着急下班。 是的。 啊，就看着视频直播，有一位心如止水的朋友在问说，怎么样能够迅速从99斤，然后呢瘦到80多斤？这种拉仇恨的问题，我觉得就不要再问了，对吧？您都这么瘦了，还瘦？再瘦，您不怕这么冷的天儿一下就，对吧？找不着您了，多不好啊！这个，您只能说进行一些肌肉的训练，让身材更紧致， 嗯， 对吗？ 嗯嗯， 有什么样的这个方法吗？ 那其实就是。都还是用咱们说的。我觉得如果他本身体重已经没不是很大的这种九十多斤的人，就更多的我觉得可能做一些力量方面的训练，或者咱们刚才说的核心这种深层肌肉的训练，然后把体型改善得更好，然后把这些肌肉收紧的话，其实它也可以达到一个塑形看起来更紧致的效果。所以就别太关注那个体重，对吧？ 对。 刚才咱们也说了，都是57公斤的人。训练 之前和训练之后，其实体型上改变特别大， 嗯， 所以我觉得你本身九十多斤的人，其实他体重已经不大了，所以现在可能那个斤数并不是最重要的，反而这体型上面如果改善了，就我觉得就是更完美了。 嗯，所以呢，最关键的就是说，还是要把体型再改变一下， 嗯， 那样的话，即便您是九十多斤，看起来也跟八十多斤一样。 对对对， 嗯，小慧慧说了，刚才开车不自觉的一直保持标准坐姿，真累啊！我们就希望达到这样的效果。 嗯， 我们以后呢，就是就。时不时我们在节目里每天我们都会提醒大家， 还真是，真是， 站得对吗？做得对吗？ 对对对，这些要不是芳华老师给我们提醒啊，我真还没感受到。 哎，小胖，我觉得咱们就刚好，看健身群也见了，然后大家都在积极在训练哈。还有一个呢，我觉得咱们是可以做到的，我们不光要拉着大家吃喝玩乐，还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才能更好的吃喝玩乐。 嗯， 我们找一段，你专门去找一段音乐，时间不用长，一分钟的时间，咱们每半个时段结束之前就用这一分钟的音乐来结束，音乐一响大家就知道，哦，这一分钟我要选一个我最心仪的，或者是我喜欢的这种姿势，或者是说， 嗯， 当然是正确的姿势，然后我要坚持一分钟。 嗯， 对，就是或者是每个人可能自己有自己特别关注的问题， 对， 有一些就是经常伏案工作的，你听到这个音乐可能那你是不是就应该站起来，或者开车的人你听到这音乐你就条件反射一样你就坐直了， 哎， 嗯，或者有一些刚才兄弟说颈椎不好的人，那是不是听到这个音乐我们就把这个下巴收紧，或者我怎么样去活动一下颈椎， 嗯嗯嗯， 因为你时间长了保持一个姿势不动，它一定是压力变大，可能就肌肉很紧会不舒服， 对， 嗯，啊，所以我们就变成好像是一个固定的这个让大家动起来的一个音乐了哈， 就跟原来我们小的时候到点就做眼保健操是一个道理， 嗯， 我觉得这样挺好的， 嗯， 坚持一年下来大家一定会看到效果， 嗯， 那个时候大家不要太感谢我们哦， 嗯， 我们要感谢大家跟我们一起是吧， 不客气啊，对吧， 来先进三十五秒广告， 没有三十五秒广告， 啊， 哪有那么多广告 啊，真是，对，我们都是干货 啊，那太好了， 哎，真的，刚刚方安老师问了一个问题，是我刚刚就想问的，就是您说到了就是颈椎的问题， 嗯嗯， 因为好多人都说颈椎有问题，其实是你的脊椎有问题， 嗯， 所以才造成了颈椎有问题， 嗯， 但是后来我请教了中医，人家说好像也不是， 嗯， 也有可能是上边的问题带动了下边， 对， 哎，那颈椎其实也是很多咱们坐办公室啊开车啊都会遇到的问题，有没有什么针对它的一些训练，除了您刚刚说左右晃一晃转转圈什么的，嗯， 哎，我知道一个， 嗯， 就是拿头写字儿， 嗯， 特别常见， 哦， 写个米字儿， 嗯 嗯， 对， 这倒是，这倒是， 这个是主要是活动我们的颈椎，其实就是颈椎、胸椎、腰椎这三个地方相比，其实颈椎和腰椎更容易出问题， 嗯， 然后它一旦出问题，其实它在一条上互相之间可能就会有影响，所以你说是颈椎有问题的人先有问题了，慢慢影响到腰椎了，或者腰椎有问题，慢慢影响到颈椎，这都有可能， 嗯， 但相对来说，中间胸椎出问题的比较少。就颈椎有问题或者腰椎有问题， 嗯， 都跟咱们长期伏案工作有关系。其实今天咱们讲了站姿、坐姿、腰椎的那个部分讲了特别多哈，颈椎其实也是，为什么伏案工作有问题，就大家都是现在低着头， 对， 头向前， 对， 嗯，所以刚才咱们在靠墙站的时候，其实咱们有提到过一个概念，说收下巴， 嗯， 哎，其实这个动作也是一个标准的动作，同时它也可以让你得到训练。练什么呢？咱们脖子前面有一些肌肉叫做深层颈屈肌，就是帮咱们把下巴收回去的肌肉。实际上咱们这个姿态标准的话就应该是收下巴收回去，而不是这样把脖子伸出去， 嗯， 但你发现当然我现在做这动作有点夸张啊， 嗯， 但很多人其实你在看手机低头的时候你这脖子就是往前伸的， 是的， 所以我们照相的时候，嗯，你看照标准证件照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发现自己体态问题的， 嗯， 你就会说下巴收回去， 嗯， 收了呀，再收再收没收， 对对， 哦， 因为咱们平时头都是往前伸的， 对对， 而且很多人会觉得往下往回收，哎呦，收出来双下巴了不好看是吧， 嗯， 可是其实这样收回去才是我们头颈椎应该在的位置，不然的话咱们旁边的肌肉就会特别紧，所以很多人都在说，哎呦，一天工作下来肩膀太酸了，就这样敲敲自己敲敲或者捏捏都会觉得特别放松特别舒服，为什么呀，就是在那个姿势下这个肌肉都是绷紧的状态， 嗯嗯嗯， 它太紧张了，紧张到你随便捏一下活动一下就觉得特别舒服，所以大家呢就要做这个收下巴的姿势，也教一个大家训练的方法，特别特别简单，躺在床上睡觉的时候把枕头拿走，头离开这个床，离开头离开床，现在头有重量吧，但是你别把头这样仰起来，你把头收下巴收住，然后你就会觉得 喉咙两侧、 哦、 这里的肌肉在用力、 哦、 然后不用十秒钟你就开始哒哒哒哒哒就开始抖了、 哦、 啊，今天晚上回去两位都可以练一下、 哦、 我们现在是算收价吧了吗？ 现在你有收，但是呢可能这个不太明显，为什么呢？因为咱们没有头的重量。 对， 你平躺躺在那儿吧，有头的重量，你这些肌肉就要把你那个头的重量给你对抗起来， 等于头就跟个小哑铃似的，就把这肌肉 锻炼起来。对对对、 哦、 所以训练的效果会更明显。 哦呦，你看多简单的一个事情， 嗯， 是不是？ 对， 就是我们在睡觉之前，在看电视的时候，您随便做的这几个动作，影响了您一生，可以说是真的。只要您坚持的做，就 OK 了。 嗯， 十、 嗯、 秒钟三组就 OK。 对，所以你看，我们总结一下，我们今天教的这些动作加起来。嗯，也不到20分钟。 对、 嗯、但是如果能够长期坚持下去，哇，简直就是效果显著哈。 如果大家不相信自己可能有这样的持续力的话，那您就坚持一件事情，听我们的节目。 嗯， 我们一定在每天的时候都提醒您， 嗯， 为自己的身体多想一想。 我们就从下周一开始，好不 好？ 好 的，好的。 所以你回去记得找一段音乐啊。 下周一开始， 对对对。 哦，时间蛮紧的，我还得锻炼呢。 找个1分钟的音乐啊，然后呢，我们固定下来。 但是为了大家，我要牺牲自己的时间， 嗯、 好不好？我们就叫吃喝玩乐动动操，怎么样？ 可以， 好不好？嗯，好，那总下周一的时候我们就等待着吧。 每半个时段结束之前，我们都会用1分钟的时间跟大家一起动起来。 对、 嗯、 我们争取做这么一些小小的改变，不仅仅我们的节目有一些小小改变，包括也给您 生活习惯， 哎，有一些小小的改变、 嗯、 我们都是向着好的改变而继续前行着。 对， 好吧， 要再一次感谢带给我们这些好的改变的芳华。 谢谢芳华老师，谢谢谢谢谢谢。哇，今天节目过得非常之开心。 对，真的，而且过得很快。 是的是的，短暂的时光，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短暂的时光也是快乐的。 对，我们这样、嗯、我们明天的17点哈，我们会在吃喝玩乐大搜索继续恭候各位。 是的，明天17点我们再见了。我是夏明。 我是熊丽。 接下来是打开文化之门，明天见。 尽管灿烂灿烂，就在这一瞬间，梦浮现在眼前。哪怕只一瞬间，一瞬间的改变，就在这一转眼，一转眼间扩散。说还有时间，我还能走很远。有多远就走多远，我不会怕难。有多远就走多远，100到1000。回忆就像梦一般，脑海中闪现。他们都与路无关，尽管灿烂灿烂，就在这一瞬间，梦浮现在眼前。哪怕只一瞬间，一瞬间的改变，就在这一转眼，一转眼间蔓延。你说还有时间，我还能走很远。